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都系情商翻阿笋哥坐翻喺度。今日我哋嘅题目谈一团火， 谈一团火，好想谈一粒题材。即系咧近排啱啱今日上到嚟探到个狗护士，我发现佢真系成身充满咗火焰。 原因系 点解咧？ 淘宝眷顾我，屌你！ 因为发现咗咧，佢以前咧系做咗好耐嘅品测，然后咧买咗好多大陆嘅产品，但系用好高嘅价钱。跟住咧，后来而家系发现咧，佢终于揾到真正嘅自己。 屌你 啦！佢咧，然后咧，你见到佢咧，成身都好似插满电，成身都充满能源咁样，即系我都好高兴见到你咁开心。不过咧，点解讲黑团火呢个古仔咧？近排我喺影楼嗰度，今日有个僆仔上嚟。今日上到嚟嘅时候咧，好似讲过呢个古仔喺度。嗰个僆仔咧就系、上到嚟就特登咧去买包士达北咖啡。 未讲过。 就特登俾嗰条女饮。 系， 咁、那个女系 model 嚟嘅，咁我哋嗰个系一个龙友摄影场咁样啦。 哦， 咁咧，然后成班狗公围住条女喺度疯狂扫射咁样，咁嗰条友咧就特登咧买杯咖啡，佢、就唔系帮衬我哋喎，佢、就买杯咖啡俾个 model 啫。咁 model 就照饮啦，饮完之后冇乜点理佢，因为佢开紧工啊嘛。咁佢有佢自己嘅责任要负。 系， 咁然后我哋同嗰个男仔倾偈啦，即系我哋都好好奇，我哋只系尽量想将，既然你入得嚟嘅都系客门，都系客，我最想系你变成一啲俾钱我哋使嘅客啦，当然。咁我哋又話啦，啊點解你你邊度過嚟啊？唔係佢話過嚟，都係順路啫咁樣。我話你邊度順路咧？佢話我屯門過嚟嘅。 屯門過嚟公司順路，屌你！ 冇爆，唔好講我公司喺邊度啦。呢、這個因為我真係好敏感啊，呢、這個係啦，即係總之九龍某地區啦咁樣。 我有個同事啊，就喺你公司隔離開公司。 哦，系咩？ 我一讲你公司叫咩名，佢吓咁样，即刻吓一声啊！ 呢啲影响到公司人冇啦。不过后来咧， 喂，原来你公司好出名噶， 系咩？ 系啊。 跟住然后咧，佢咧就话：，哇，直头充满咗火焰。 啊！ 即系咧，我个 partner 咧，嗰时候咧，即刻就好想同佢讲：，喂，点细侄？咁咪沟唔到女啊！咁样只会多一只观音兵。 啱。 系啊，不过唔紧要，即系。 唔系，但系嗰个系咪真系佢嘅观音兵嚟噶？ 咁好明顯係啦， 哦，即係嗰條女個 model 帶埋佢嚟影相，就服侍佢嘅。 嗰條觀音兵自己去奉獻一杯咖啡俾條女，特登搭車出嚟㗎。 但係佢唔係嚟影相嘅， 唔 係， 佢唔係。 但係識嘅，識嗰個 model。 即係我諗喺其他場合有影過咁樣啦，咁但係終有山重水盡嘅時候啦。 係。 跟住然後我其實咧，我都唔睇表面嘅嘢，因為表面嘅嘢大家都睇到啊。因為佢一個戇鳩仔啦，佢係做咗一個奴隸啦，呢啲大家都睇到啦。但係咧，我真正想關心係關心佢心裏邊嗰團火啊。我咧去到30多歲咧，我近排發現咗一個問題，同不舉一樣咁嚴重。 咩？ 就係咧，我冇咗團火。 係。 咩意思咧？係指 你講溝女嗰團火？ 唔係，乜都唔想做。 我都 係啊，乜都唔想做。我包括係包括我中意做嘅嘢，我都唔想做。 係 嗱，你譬如話，我頭先睇淘寶咧，見到你咧。 啊， 你譬如話，你問我嘅，哦，買眼鏡，好啊，我買副眼鏡啦。 啊， 需要條褲，我咪買條褲咯。 啊， 即係對我嚟講咧，嗰啲係日常用品。 啊， 係我唔會好 enjoy 去買件事嘅、因為我有就得啦。 係，你見我淘寶淨係擺落購物車都擺百鳩幾頁嘢，屌你！ 咁但係咧我發現咗咧，其實後生咁得意啊，年紀輕嘅時候咧。你會譬如話你可能係4點晨操，然後喺你女朋友樓下度等佢落嚟咁樣，你未必純粹係為咗吊佢個閪嘅喎，未必仲可能未必有閪吊添啦。你知後生咧，去由冇閪吊到有閪吊咧，嗰個過程太長遠啦。唔係條條女三日都剝得嘅，有啲係3月，有啲係3年，但有啲可能30年都冇得剝添，最尾仲要係俾人剝咗。咁咧，但係你有趣嘅地方咧就係。你在追求卜他的过程里面呢都不完全是想卜他，但是你那团火呢是没有熄过的。 是 你我当我笑这个小朋友呢，我觉得他喂你真的这样做其实很戆居，但是呢我转头一想，其实我心里面都有一种，我不可以说我尊敬他，而是我很羡慕他还有这一种感觉在心里。 我告诉你听，顺哥，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，我跟牛牛也都讨论过，女仔在前面吊條紅蘿蔔，佢會不斷向前面跑，愛嚟推個模去磨嘢。以前啲人係咁做噶嘛，但係我哋而家已經睇通睇透，任何人都唔可以吊條紅蘿蔔喺我哋前面， 因為我哋已經覺得呢個世界冇乜嘢可以令到我哋有個 motivation 去做一啲嘢，我哋係未必得到，亦都係未必願意做。因為我哋年紀大咗，我哋經驗豐富咗，所以我哋有個咁嘅即係嗰團火熄咗，冇咩嘢可以呃到我哋。嗱，譬如而家講一樣嘢話，喂阿九護士，你可唔可以加入今次呢個行政長官內閣啊？咁樣咁啊，可能真係有團火喎、啊。你同我講，喂九護士。我哋不如試下溝嗰條女一齊點競爭之前，再曬夠氣。 係咯， 我哋而家唔會為女人，唔會為物質。女人，我幾百蚊、幾千蚊，再高級啲嘅，你話幾皮嘢？我好好老實講，你話真係要俾嘅，我真係可以俾得起。你話嗰條女真係心頭好嘅，幾皮嘢搏一 Q 嘅，我真係好心頭好嘅，我亦都俾得起。我哋已經用金錢就可以攞到呢啲嘅時候，就冇一團火。點解個僆仔仲有一團火？就係個僆仔諗住免費啊嘛，諗住做一啲嘢可以唔使俾到錢。 都未必一定係嘅。而家點講咧？其實咧，你譬如話咧，你可能都會諗住想襯佢阿 Q 咁樣啦。 係。 但係咧，你唔會喺可能喺你追求咁長嘅距離裏邊咧，你完全就係純粹為咗襯佢㗎。 阿筍哥，我哋而家分得清楚，好清楚一樣嘢，咩叫理想，咩叫夢想？嗱。理想和夢想一線之隔，但係好多僆仔分唔開。嗱，等於我而家好想揸法拉利，呢個係夢想，唔係理想啊嚇。但係有啲僆仔覺得呢個係理想嚟㗎嘛？啊，屌你，我點努力啊揸法拉利？你知唔知養架車幾貴啊？抌一程出去呢度屯門，抌一程出去 國國， 你知唔知幾多錢啊？ 燒咗一缸油。 係，燒咗一缸油，你知唔知嗰個缸油要幾多錢先？屌，即係我哋而家係好分得清楚咩叫夢想，咩叫理想，但係有啲人仲係分唔到。 唔係，同埋即係咧，人生最慘就係咩咧？由你識開始問問題開始就最慘。譬如話咧，如果有人咧突然間喺後邊搏你一棍，你又唔會嬲支棍嘅喎。 係。 咁你會唔會嬲搏你嗰對手咧？ 係。 你又唔會嬲個對手喎。 係。 你會嬲嗰個人。 啱。 但係嗰個人又係咩嚟嘅咧？ 係。 哦，佢嬲佢有個咁嘅諗法。 係。 咁呢個諗法係咩嚟嘅咧？ 是 你其實嬲一個諗法，即係好似等於你嬲一埲牆咁樣，你好難覆桌嘅喎。 幫你爛嘅啦， 你明唔明啊？即係你其實咧你會睇到咧事物嘅後邊咧，其實冇一個實體存在。可能比較深啊呢個諗法。你譬如話你， 哇！呢個牽涉一個形而上嘅諗法。 我中意一架車，我想揸法拉利。但係呢個夢想係點嚟咧？因為揸車通常都有女溝。 係。 咁你係咪仲係好想溝女咧？如果呢個慾望冇咗，你仲想唔想揸車？我都想，因為我想燒一缸油。 係。 咁滿足咗點算啊？係。即係咧喺後邊，你一路問落去嘅時候咧，其實慾望背後都係好虛無的。其實。係。即係咧，所以咧，我慢慢就發現，真正你係可以想，即係你嗰團火咧，其實一定要建基喺一啲你自己創造嘅虛幻嘅睇法上邊。 同埋係未必得到嘅嘢上邊。 而到而家咧，你即係咧佛教，所以話咩之前嘅不可得， 系《金刚经》讲嘅，今日的不可得，昨日的不可得，明日的更不可得。 所以其实反正不可得啊，即系讲真啊，你其实你仲即系可以话你真正可以拥有啲乜嘢？ 系， 所以我觉得当你望清楚呢件事之后咧，哇扑街啦！我真系咧，我其实咧我點解會突然間有咁嘅思考呢？我就係其實係呢個小朋友令到我覺得啊，曾經有人員，即係其實曾經自己都係好有 motivation， 好有動力啊，覺得咧，哇！你知道咧，你如果想溝一條女，你然後咧朝頭早又掛住佢，夜晚又掛住佢，什麼時候叫你都會出現。係啊，嗰種咧，嗰種動力咧，由腳趾尾然後拉到全身每一條肌肉咧。你都係覺得唔可以控制自己咁樣，然後要去衝過去，好似飛蛾撲火嗰種感覺。 我冇咗，我冇咗。 哎呀，好可惜！我突然間覺得，我心裏邊咧冇咗呢種感覺嘅時候咧，我有一種好嚴重嘅失落。 係，我都有。 咁但係咧，我就咁諗啦。咁點解要冇咧？但係其實就係因為你要開始去應付三十歲之後嘅問題。 我唔明白，三十歲我冇乜問題啦。 三十歲嘅問題咧就係。你普通的你其實咧，所有人際關係咧都會變得複雜。你要想的層次複雜咗啦。譬如話，你之前你女朋友嘅阿媽會變咗你外母啦。 係。 然後變咗兩個家庭結合嘅問關係啦。你同你老闆之間咧，你再唔係一個低級嘅夥計啦。細個好簡單，哦打爛咗，哦我對唔住。喂，大個咗唔係咁噶啦。大個咗嘅時候， 如果我爛咗呢件嘢嘅時候咧，可能會影響到公司嘅發展。係。咁、啊、然後如果公司喺呢件事上邊因為發展唔到嘅話咧，其實對我當然會有影響啦，對其他人都有影響。 係。 但係其他人有關我撚事咧，唔係佢哋全部都係幫我做嘢嘅。 係、 啊。你要諗嘢嘅時候咧，你係。點解你個人需要冷靜？冷靜就係要睇啲更加長遠嘅事、 啊。 本身唔係㗎，你冇嘅以前唔做嘢，去拍拖好正常啫，係、 啊、 咪？即係唔上堂去溝女，大學最中意㗎啦。同、 啊、 條女一樣搞嘢唔上堂，好正常。去上床唔上堂，好正路啫，係咪先？都唔係啦，而家就係、是、唔係真係個，唔係係嗰個內心嗰、那個慾、那個、火啊。 係你望嘅嘢遠咗啊，順哥。 我諗係調翻轉咧，係因為習慣咗呢種。望得遠咗呢種習慣咧、 啊， 所以咧，就冇咗嗰團火。 不過我同你唔同，我冇咗呢團火係點解咧？嗱，我而家我做呢個護士嘅工作，掘頭盡試一下。話説咧，我哋護士咧就俾一個 offer 我哋，就如果去讀大學，讀呢個 Register Nurse， 由我呢個歸去讀 Register Nurse， 就淨係補翻錢啫。咁咧就好多人去讀。但是呢我們醫院呢就有一班人不讀，就是我們這些老屎忽。有一天老闆問我們讀不讀書，我只是回答了一個字，屌。那老闆已經知道你是什麼人了，上班、嗯、跟老闆有角力，老闆直接是不敢理你，因為為什麼呢？他還有幾個月退休。他不想退休之前退不到休、啊、第一。第二件事，你現在的老闆都不敢搞我，我們是 permanent，即係 permanent 咗，又唔係簽約，除非你翻工殺人嘅啫，你唔殺人亦都冇事，你唔做嘢冇人理你。咁反而我自己個人際網絡係變咗，係三十歲之後啊，真係凍結咗、嗯。我三十歲之前，我搞生意搞到如火如荼啊，你知道，即係嗰陣時，我嘅人際網絡出面搞得好多。到你真係揾到筆錢上咗岸嘅時候，就乜撚都唔使理啦，人哋叫你唔出嚟做嘢唔到。所有嘢凍結咗，可能我已經過咗個階段。你至於話心裏邊嗰團火，我已經好明白自己唔會再進一個台階，即係嗱，我已經係 C 加，唔會再 C， 即係唔會去到 B 嘅，即係 C 加加已經係好盡，唔會去到 B 嘅，你唔會再上到 A。 同埋咧，我明白到咧，其實咧每個位置嘅人咧都會有佢嘅快樂嘅。 係。 你譬如話有兩個人，一個係十五歲讀博士。 係。 一個是十五歲做爛仔，十五歲的爛仔呢可能呢就是走去出去偷下拐騙，就是拎塊五蚊嚟，又拎咗啲錢去溝女，夜晚啊屌閪好撚高興。十五歲的博士生去到大學，啲女仔見到佢嘅時候，仆你個街，即係同你一齊嘅時候，用乜嘢俾人話我拐大細佬？嚇、 啊！ 細路仔條嘢太短，唔可以搏嘢咯。 仲有屌你讀書又身溝苦， 即係你係你其實你係喺嗰個階層。你其實就係喺個階層就會尋找喺嗰個階層嘅快樂咯， 同埋咧享受咗嗰個階層嘅嘢㗎。嗱、你成日話啲人啊，佢後生又做飛仔啊，又呢又老做姑爺仔，我都想做啊，幾撚多閪屌啊！屌你老尾，我發個達都係想做呢啲嘢啫，屌你老尾。 同埋你咁講啦，即係所以每個位置咧，其實咧都有佢所可以享受嘅地方。 啊， 並唔係話你叻過佢或者佢好過你，並冇所謂好唔好過。 只要你享唔享受嗰個位置所發生嘅嘢就得啦。 人最慘係你望到啲好嘅嘢，你唔識去享受。 啊，我你一講起心目中嗰團火，我有一樣嘢好 touching。今日我搭輕鐵出嚟，咁我搭輕鐵出嚟，我其實好少搭輕鐵，我通常搭西鐵，因為我好撚憎即係。輕鐵嗰種慢嘅感覺，但我搭輕鐵嘅時候，我又經過屏山，我以前住屏山，同埋我同阿寶寶龍拍拖嘅時候，我哋成日喺輕鐵路軌沿途踩單車啊，行路傾偈咁，中中 flashback 好多我同阿寶寶龍拍拖嘅畫面啊，我當時住屏山窿閪四嘅畫面啊，冇錢食飯啊，即係買條魷魚翻屋企同阿寶寶龍切開兩邊，屌你今日食一邊，第二日食第二邊啊咁樣。嗰啲日子係好過癮啊！我啱啱執啊沙甸魚翻嚟，咁啊好甜蜜嘅嗰種環境對我嚟講，但係因為可能捱啦，嗰段時間真係要捱。我問過寶寶龍，我話嗰段時間開唔開心，佢淨係講咗四個字：屌你老母啊！我話你唔使屌我老母啊！我知嗰段時間唔開心，咁我話你最開心邊段時間？佢話咪呢度咯。買狂買食狂食，屌你老味，完全係即係好 luxury 嘅生活。但我反而享受當中喺奮鬥嗰段日子，因為真係 個人有一團火，有一段激情喺度。 係咯，我就係、 是、男人唔同女人㗎，原來男人就係享受激情，女人就係享受嘆㗎咋。 肯定唔同，即係咧，而家有時咧同啲。即係我已經都唔係後生啦，有啲我嘅後生仔同我傾偈嘅時候，都講翻有時講翻你點解男人中意想當年、 啊？ 因為想當年就係有激情嘅日子。咁你講起激情嘅日子，你自己內心就特別激情嘅，你就可以重温翻你曾經激情過嗰種感覺。係 嗰種火嘅感覺啊嘛。 係啊，所以我近排對呢種感覺咧覺得好深入，即係你譬如話其實咧同埋係唔可以透過買嘢啦。消費啦，這個其實是彌補不到的， 彌補不到的，真的彌補不到，因為那種激情沒了就沒了，等於你現在說，哎，我舉一個例子很有趣，話說今天收到的 SMS， 那阿二奶就跟我說，他說喂，阿九護士你何時出來，我11月5號生日，他已經上次跟我說了，博嘢的時候上床的，他說，喂，今年呢手提電話你上年送了給我，今年你給封利是仔我得。我心想屌你老味出嚟都是博兩 Q， 屌你老味成千人，我不如屌你個金翡翠博兩 Q 都係七嚿嘢，屌！其實仲要有兩條女唔同服務啊。咁啊，今年我 send 個 SMS 俾佢，我就話我突然間要使一筆好大嘅錢，短期內我唔會再出嚟見你，因為冇錢。咁咧嗰日咧我就即係個故事又叉開少少，阿同阿妹傾開，阿妹話：咦，點解你俾錢佢啊？同佢上床，我話點解？因為我個人均真咯，我唔呃閪屌啦。有啲人呃閪屌又唔係噶嘛，屌你次次出嚟呃人都閪屌啊！我就好均真嘅，次次出嚟都會俾錢嘅、嗯。我當你買嘢食又好，零用錢都好，點都好。嗱咁單嘢係咁嘅，我 send 咗段 SMS 俾阿二奶，阿二奶連覆都唔覆我，即係而家追女已經冇話激情。我阿寶龍嗰啲同事啊。搞到離婚就係點解咧？佢以前做診所嘅時候咧，有兩個男人，一個已經係貴為護士長，一個咧就係基層職員。咁咧就見到一個新嘅姑娘入嚟，就好靚女嘅，就話嗱，我哋兩個比賽一齊追呢條女，俾我一聽到即刻笑，因為嗰兩個人已經年屆四十幾，我心諗我憋一聲笑出嚟，我覺得冇女人追唔到噶，點解咧？你聽我講下先。我星期一送撈歷史，星期二法拉利，星期三就林布堅尼，星期四鑽戒任揀，冇女人打動唔到，真係冇女人打動唔到啊！你話你做嗰啲乜撚嘢？佢嘅同事做咩呢？就係、是去參加嗰啲咩咩今日里長跑啊！又話嗱，我係為咗你，我先參加呢啲咩跑山大賽啊，乜今日里啊嗰啲啊，咁咧我攞個獎杯俾你，我心諗你呃撚啦，屌你跑步你真係黐撚線嘅，屌你你練下碌撚舉啊，零好撚過啦，嗱阿女我碌撚舉到15磅啊，我插你攝窿嘅時候起碼插到半個鐘啊，你咁就有撚用啫，俾我做條女屌你啦，你跑步或者跑你就心臟病嘅傻撚。 即係最慘，即係所以你都點出咗咧？其實而家現世有樣嘢係好，其實係好可悲嘅。係，即係呢、這個 唔係最可悲係咩咧？嗰兩條麻甩佬冇自知之明啦，窿閪就冇去溝靚女啦。 哦，咁啊係啊，即係呢、這個。 你做呢啲嘢做乜撚嘢啫？你同條女喺佢面前切腹有咩所謂啫？即係有咩分別？你俾我溝啦，你唔俾我溝我切腹嘅，屌你！你切撚飽嘅咧，戇鳩仔。 係咯，我而家都唔會有呢啲。 唔係，但係好多人都係咁嘅，而家仲係。 咪有嘅咯， 即係嗰團火係過撚咗火位嘛，即係講真一句，溝女同錢銀掛帥噶嘛。今日有個網友留一段嘢就係話，即係阿發明仔咧就話溝女，即係溝女冇嘢搏，咁咧就叫我不如帶佢去上東莞行一轉。香港嘅女性同外國嘅女性有咩唔同咧？我想講一樣嘢就係、是、香港嘅女性性慾係同利益掛鈎嘅，外國嘅女仔唔係，性慾就係性慾，利益還利益。香港的女仔很多都是我跟你搏完嘢之後有什麼着數，或者在你身上能夠在將來拿到什麼，很厲害，即是這件事是很厲害，而且他們是掛在腦裡面掛得很深很深。我認識香港的女仔，我認識就真的恆河沙數，沒有一個不是這樣的。 不過其實沒什麼所謂啦，即是其實呢人和人之間的相處呢最重要了解，你其實知道哦，原來假如你有10元在手，原來他每幫一次你要給1元他，而你人生只需要3元你就夠了，那你不就跟他幫7次咯，那因為你要嘛，OK， 嗱好清楚了、因為你要、你啟動了你的慾望，你需要這件事、然後你給錢咯，即是跟你買公仔麵一樣，你肚餓那你給3元買個公仔麵回來沒所謂的，即是你其實如果你希冀他是 你唔需要付出，然後佢仲同你上床，其實係你唔啱。 啱，你即係挨屌咯。 即係如果佢係衝住利益而嚟嘅，而你又同時清楚，其實是一個買賣， 同埋冇冇話冇利益嘅即係關係嘅呢、這個世界上面，我真係唔信，我亦都未見過，亦都未遇過啊。 唔係，有一種關係係互利嘅關係，係有互利嘅關係。但係你頭先講嗰啲，即係咧太過單向咁啊，大家都唔想啦。 係。 不過我想講咧係個即係冇咗團伙咧之後，其實咧真正要討論咧就係、是。如果冇一個人冇咗團伙，其實咧冇咗團伙就係應該有冇咗團伙嘅作用嘅。係嚇，即係咧細個咧，你發現有團伙咧嘅人咧會點咧？特別衝動。 係係係。 特別戇鳩。 係 嚇，呢、這個你會做好多啊戇鳩咧係咩意思咧？就係嗰樣嘢你唔應該做。 啊！但你做撚咗。 但你做多咗。 啊！啊咪你做多咗啊！筍哥真係好精勁。 你知唔知笨柒係咩咧？ 啊！ 笨柒咧就係、是。你嗰样嘢你应该做， 系， 但系你冇做到，戆鸠咧，嗱系咁喎，嗱你睇下碌卵咧，系掉咗落嚟，你原本应该搏嘢啊嘛，但系你条嘢滨州跌咗落嚟啊嘛，咁你冇屌到，咁咪应该做嗰样嘢你冇做到咯， 系， 咁咧，但系咧戆鸠系咩咧？原本你唔应该扯旗嘅时候你扯，系嘛，咁咪戆鸠咯， 系， 咁咧其实咧是點解人會有呢啲情況呢？一定係同你內心有好多你自大啊，想表現自己啊，或者懦弱啊，恰到好處係最困難。而人可以恰到好處，正正就係因為你係介乎喺戇鳩同笨柒中間。呢、這個就係而家我覺得最可悲嗰個時間。即係咧你想想有咩慘得過條賓州唔上唔落遮唔硬咯？ 係 Microsoft 啦 ，Microsoft 啦，即係唔係係你做嘢冇乜衝勁，凡事都會諗退一步諗樣先。係以呢、這個睇下咩辦法攞到最多嘅利益，然後安全撤離現場。係你一定係不停咁諗呢啲嘢嘅。咁啊，不過我唔係想去讚美自己，而係我只係想講啊，如果網友你都感覺到，你如果你冇咗火嘅話。其實你要想想冇火的生活應該是怎樣 阿筍哥你講咁耐，我又想答下嘴、你冇火的原因是因為你成熟了、你圓潤了、你冇火的原因是因為你看嘢細顧了、我冇咗火咧就好耐，原因就是我覺得很多嘢在我咁嘅年紀要有的我有齊曬、要多的我可以攞多啲添。我冇火就是因為我冇一個衝勁，冇一個目標去攞一些我真的攞不到的，或者我而家。不可以咁講啦，你啲人可能覺得屌狗護士你自大啫，我可能應該咁講，就我識分咩叫夢想，咩叫理想，我唔會而家同你講話我去溝李嘉欣噶嘛，呢啲係低能仔先講嘅啫。你第一你溝唔到啦，第二樣嘢你根本冇咁嘅資源去做先啦。第二樣嘢，第三樣嘢就係要女人用錢買咪得咯，使乜咁煩啊？咁我可以分清楚好多嘢，我係得到，我而家住緊呢間屋，我而家有嘅物資。我是可以即係好滿足的，同埋你話有啲夢想，譬如有啲人話我而家仲識得有個老友啊，40歲，狗護士我啊，我三嗱佢20歲嘅時候已經咁同我講噶啦，我30歲要住山頂，到我30歲嘅時候，我40歲要住山頂，到我而家40歲，啊狗護士我50歲要做山，我心諗你就嚟住山半山區噶啦，寶福山啦。 还 够咪屌你老味，你冚下自己咩料先得噶？你知唔知个山顶几钱尺啊，细佬？ 同埋都唔啱嘅，其实咧做人咧系人生系有每样嘢会有佢嘅独特性。 啊， 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，譬如话， 唔系佢嘅独特性，我话俾你听咧，就系将所有嘅啤酒啲股票都嗨晒。 唔系你唔明白我个意思。 啊， 譬如话咧，你如果咧有一次咧，可能你有一只手表， 系， 然后咧。你嗰隻手錶咧，俾人哋攞咗，跟住然後咧，有人咧，佢俾翻一隻手錶你，你係會覺得唔係，我係有嗰隻手錶，我唔係要呢隻。 啊，唔見嗰粒鑽石永遠最大，非你女朋友最好。 唔係，你個觀點同我個都係唔同。我係先講咧，如果有啲嘢咧，你曾經係同你一齊過嘅話咧，嗰啲嘢咧係有取代唔到嘅地方嘅。係、譬如話咧，我再試下舉多個例啊。細個唔知道你有冇養過雞仔咧？你屋企應該冇嘅。嗱，雞仔咧其實冇養嘅，即係好似我哋睇外國人咁樣。 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 佢都係嗰只雞仔。 唔係喎，但係你認得佢嘅喎。 我唔知啦，嗱，總 之我真係認得佢嘅喎。你撈埋其他，我真係認得佢啊！ 即係咧，我啊，我爸揾咗個門一閂，扮咗咩雞， 哎呀， 變咗雞餅啦。OK。 喊死啦！ 第二日拎翻第二隻雞翻嚟，你心裏邊就覺得我唔係要呢只雞，我要嗰只雞，即係嗰只雞咧。雖然佢個樣同呢只雞係一樣嘅，但我都要嗰只雞。 好勝啫。 唔係，並不是，並不是。我唔知道。我細個咧，其實有好多咁嘅經驗嘅。譬如話咧，我以前咧去搬過一間大啲嘅屋。咁佢大啲屋，我都係覺得係好嘅。但係咧，到走嘅時候咧，我對細啲嘅屋咧，我又好有感情。即係咧，你如果你對你經過嘅嘢咧都有感情嘅時候咧，你未必會想好想溝你家人。 哇！我而家對冇乜嘢有感情， 即係好似寶寶龍咁樣咯。 寶寶龍係我嘅戰友。 全部女人都係有個窿，有對波咁樣，但係你唔會覺得阿、陳小姐 係 都係有個波有個窿啫。咁但係佢又唔可以取代寶寶龍喎。 唔同性格唔同啊嘛。 咁有個性格可能差唔多嘅咧。 性格差唔多。 你又唔得，你又唔可以同阿寶寶龍又唔可以 swap 嘅喎。 係。 那個就是寶寶龍的獨特性咯，所以不是每個女人都會成為你身邊的女人， 對，同埋成為我身邊的女人很困難的， 所以你不是，他可能他覺得對於寶寶龍來說他就覺得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咯。 第一你要容忍到我啦，容忍到這件事很難的， 是對他來說，在他的生活裡面他不是用容忍去看這件事， 那是 是所以呢，獨特性的特點是什麼呢？就是你不會想要所有東西的，這個世界 是 你只會想要你想要那樣東西，而那樣東西你已經有的時候，你就不需要其他東西。其實個特點就是這樣，所以呢，我想是冇緊團夥有一樣特點，就是 因為你都有了很多東西都，你譬如相機，你剛才給我看那部，屌你老尾，全世界只有幾十部， 但是是不是真的很想要呢？我其實又不是，即是我對它的興趣很少，其實呢，我的感覺呢，在物質上面呢，其實我冇都得嘅。 梗係啦，你屌你揸呢部相機，我話俾你聽，呢部相機幾多人夢寐以求啊！屌，真係。 係，但係 即 係佢都係。 你叫我諗下，我覺得係開心到嘔㗎啦。 都係咩嘅？但係佢有佢值得欣賞。應該係咁樣。呢、這個世界有好多嘢咧，都值得欣賞嘅。 係。 但係你未必需要有咯。係。即係你譬如話你望幅文畫或者聽個首音樂咁樣。 係。 咁你覺得好睇咁樣，但係你唔使日日睇㗎，睇得多都會悶啊。 悶呀，厭。 所以我最欣賞係咩人咧？有時藝術家之所以藝術家咧。好似嗰啲荒木經惟啊， 哦，係啊，荒木經惟。 你諗下，喂，大佬佢嘅創作力係去到六十幾歲，佢都仲有團伙喺度。 喂，荒木經惟真係好堅喎。 係啊， 我好中意佢嘅真係。但係好多人都話佢變態，我覺得唔係。 冇所謂變態唔變態，我而家唔係討論緊佢究竟佢。 只係你接受與唔接受啫。 我而家係想，我嘅觀點就係佢係仲有團伙，而你冇咗。佢喺六十歲，佢依然都係一個有夥嘅老人家。 佢係堅持某一樣嘢。 嗯哼，佢同埋你可以即係你用所咩形容詞都冇所謂，話佢固執又好，戇鳩又好，話佢變態又好。 但係 咧，佢裏邊嗰架火車啊，不停咁樣向前衝緊。 但我而家冇咗啦，已經。 我哋唔係，我哋係一個轉地嘅陀螺，不停咁轉。係。可能有時行過少少，但係又咁翻轉。 好難㗎！你話要有團夥，好我自己嗱，我話俾你聽，我以前玩音樂好有夥啊，冇錢嘛嗰陣時，哇又話要買支咩吉他，屌你買咩音響，屌你而家入邊嗰啲音響好老實講，好多攬室都冇入邊咁堅添，你話啲吉他香港數一數二，屌你世界數一數二，你話儲吉他級數嗰啲入邊揾，屌你諗下你執幾支出嚟，仲要簽曬名嘅，啊仲要係 Paul Smith 簽名喎，即係全世界得幾碌，我啊搣咗一碌翻嚟咁。嗰陣時諗過，哇！自己孭支吉他，成個 Jimmy Hendrix 咁，屌你啊！諗下嘛，喂，大佬玩極都玩唔到 Jimmy Hendrix 啲嘢，有支嘢冇撚用啊！屌你老味，玩 你冇佢對手， 啱啊！同埋你冇佢一團火啊嘛！即係你玩音樂，你玩藝術，有架撐係冇用啊，要有團火先有用啊！ 所以我哋而家似咩咧？大家如果有玩過螳螂嘅話咧，就係咧兩條友一轉轉個螳螂。你可以想象咧，而家就係幾千人一齊轉個螳螂，咁你有機會咧，呢個螳螂咧就同另外個螳螂撞一撞，咁然後大家又分開撞，咁就同另外個螳螂合埋一齊。其實我哋個人生就係咁咯。 我見到阿發明仔追女仔咧，我都好 touch 噶。佢成日要點氹點氹條女，我話俾你聽，你而家叫我氹女，我真係睬你都戇撚鳩啊！出到嚟講真一句，你話好好 feel， 即係個心情好好。 抽你就冇撚所謂，一日半日，我屌你老母，日日同你講啲嘢，你係咪想我中柒你先老友？第一冇閪屌， 我覺得嚇阿發明仔佢係有咁嘅過程， 啊， 佢一定會係經歷過俾女人玩，跟然後就去玩女人咁樣， 你會唔會而家為一條女等人哋放工啊？我唔會啊， 咁自己女朋友都會嘅 嚇。啊 等放工咁， 唔係話搭的士咪得咯？叫佢屌你老母喺邊度等，費撚事等啦。 嗯，咁你睇下等幾耐啦。 唔係，如果你而家新識一條女啊，你會唔會日日去等佢放工啊？日日去寒問暖買杯 Starbucks 俾佢飲啊？ 梗係唔會啦。 咪係咯。 但係我過咗嗰個時候啦嘛。 我過咗啦。 係啊，你但係你總係即係你將件事 rewind 翻到你十五歲嘅時候。 十五歲冇辦法。 有條女。哇！撲街，佢著嗰件白，佢件白色咁樣校服，撲街仲要一樓唔記得唔記得 咩激扣 扣嘅時候，入邊見到一個肉色嘅胸圍，然後咧嗰對波嗰個微絲血管啊，佢每一條血流過嗰個波嗰種感覺，你都睇到一清二楚嘅。 啱啱啱屌！ 撲街，然後咧你覺得咧，你每次行過咧，你嘅風咧令到佢粒魚頭都不停咁樣。 你聽我講，近排我睇一套閪戲同我妹睇嘅，叫《那些年我們追過的女孩》，有一段嘢真係我一定要同大家分享。有兩嗰、那個老師就罰兩個同學，點解？佢話我喺學校見老人勒索嘅學生見得多，哈哈霸霸嘅見得多，打家劫舍嘅見得多，上堂打手槍嘅未見過啦！你兩個撲街變態到上堂打手槍， 咁啊搞笑，真係上堂打飛機。 上堂打飛機，我屌你老味，真係未見過咁變態嘅學生上堂打手槍。 唔好變態啫。 我你試過未啊？ 我試過。 我未試過，我成日想試啊！話俾你聽，對住啲學生妹而家，因為我以前細個矮啊，細粒啊，坐第一行冇機會打，屌你！如果坐後邊，我對撚住面試打添啦。 好啦，冇講講嘢， 拜拜。